上，爱你的人也许都一样，一声再见说得很坚强，背对着你才发现自己的伤，在离开你的每一个夜晚，只好一颗心去流浪，在每一个最接近你的地方，反而倍觉孤单，想你竟是如此艰难，我真的愿意让你相信爱你是我最寂寞的表达，但是在我脸上你不会看笑一样，请你不要放在心上，爱你的人也许都一样，一声再见说得很坚强，背对着你才发现自己的伤，在离开你 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走进捷克，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什么是欧盟？ 欧盟是欧洲联盟的简称，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由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个国家创始。目前除去英国外，欧盟还拥有27个成员国。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成员国之间可以相互免除关税，并且开放原料、商品和自由贸易，人员同样也是可以自由流动，没有国边界。从任何一个口岸进入欧盟，就能在各个成员国之间自由出入。

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路上的心酸已融进我的眼睛，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 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

我愿陪你好。 滋味，告诉我寒冬又来临，是否该下决心说再见。男人的皮衣口袋有香烟和打火机，在情绪最不定的时候拿出来安慰着要的时候，就投入别人。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6月26日 六月二十六日，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朝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三里河路底下30余米，灰墙红柱，地铁16号线二里沟站雏形已现。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地铁暗挖车站，预计在2019年底，16号线就将从现在的终点西苑站再度向南延伸，穿过二里沟等众多中心城区站点，抵达丰台宛平城。施工方中铁16局相关负责人11号披露，16号线二里沟站目前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而运营中的6号线也将在此增加二里沟站，两线换乘距离仅10余米。北京日报消息，日前，北京2022年冬奥会交通配套项目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完成一二孔拱形钢行梁顶推，第三孔钢行梁正在拼接中。据介绍，该工程是新建京张铁路重要节点工程，全长9077米，主桥采用8跨110米的便捷面钢行梁跨越官厅水库，钢梁施工采用多点同步顶推技术，顶推钢结构总重量约1.58万吨。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传递在夜的风里， 当我在热闹街际背着烟花哭泣，远方的你是否叹息？ 春来每一天仿佛已相恋，当我闭上眼你在身边，你和我距离那么长，分隔两端，但翅膀飞越了海洋。你和我降落的地方不一样，星星在 想象你为我打气，就有莫名勇气，心有灵犀的聚在一起。 从来没见面仿佛已思念，当我闭上眼奇迹出现，你和我距离那么长，

住你追寻梦的缺陷，我多么想念你，当世界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心想，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我多么羡慕你，总可以转身飞远远地，我的爱是你沉重行李，伴住你追寻梦的决心，我多么想念你，当世界都失去分享的。